行驶了30多分钟，然后在一栋并不高大的建筑前停下。这建筑以落地玻璃为主，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花房。进入大楼后，王润却没有带着两人上楼，反而是通过重重门进后，乘坐电梯进入了地下。电梯门是透明的，任小素看着他们向下穿过了建筑的混凝土地基，然后又穿过了夯土层。当这电梯大概下沉了足有70米之后，任小素眼前豁然一亮，他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白色的墙壁与白色的灯光让这里明亮异常。若不是亲眼看着电梯下行，任小素都很难相信王氏竟然在壁垒的地下开辟出如此巨大的基地来。这基地中很多人身穿蓝色防尘服忙碌着，王胜之则早就等在了电梯口，依然是杨安京在帮助王胜之来推轮椅。任小素看着这俩人的模样寻思，自己喊姑父应该没啥毛病吧，咋当时大家都沉默了呢？这时候任小素打量着四周，王胜之笑着问道， 在找什么？ 我在找人工智能啊，不是说让我来看人工智能吗？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人，他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生活，跟我来吧。 杨安京推着王胜之的轮椅一路朝着地下基地的深处走去。让任小素比较意外的是，他们竟然又坐着另一部电梯继续下沉，直到他听见水声。电梯打开，王胜之说道， 之所以选择61号壁垒，也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好，在壁垒下面被我们找到了一条极佳的地下河，这样一来地下河则可以为我们解决服务器的冷却问题。 说着，王胜之带着任小素走进了这地基更深处的空间之中。这里整体都是玻璃制成，看起来就像是88号壁垒的那些书里看到的灾变前海洋馆似的。基地之内的灯光把地下河照亮了，然后显露出这地下河上方被溶蚀的石壁。眼前数不清的服务器机组坐落在封闭的冷却液舱中，而外部则是湍急的地下河。说实话，任小素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场景，如此具有科技感，就仿佛置身于未来世界一般。这地底基地里工作人员很少，似乎保密级别非常高的样子。刚刚那台下来的电梯启动都需要杨安京虹膜验证。基地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屏幕无比硕大，任小素疑惑道， 你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就是这些机器吗？既然说是智能，那你们平时如何跟它交流呢？ 王胜之指了指那块屏幕笑道， 通过那块屏幕它是有思想的，甚至还可以与人交流，不过它平时都忙于管理壁垒计算数据，不怎么理人。 结果话音刚落，却见那黑色的屏幕忽然亮了起来，只见上面多了一行字， 你好，欢迎你们的到来。 任小素发现这一幕明显让王胜之都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想到这人工智能会主动跟任小素他们打招呼似的。任小素看着那块屏幕， 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屏幕上的字体变换， 可以。 我该怎么称呼你？ 王胜之在一旁说道， 他的名字叫做灵。 这句话倒是把任小素给说愣住了，像是把他的思绪直接拉回出发前一般。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给他打电话的女孩自称灵，当时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正常人谁会把李然离开的时间记录得如此准确？不过那时候的灵并不像现在只会这样打字，声音听起来也与人类毫无差别。任小素看着头顶的那块屏幕，这位叫做灵的人工智能已经给了他太多意外，不过对方像是装作不认识他，也没给他打过电话的样子，任小素也就索性演了起来。他问道， 既然这里才是灵的服务器，但为何大家都在上面忙碌？他们在忙着干什么？是技术工作吗？比如处理程序故障什么的？ 王胜之解释道， 不，我认为灵已经不会有程序层面的故障了，就像你我的成长一样，就算有瑕疵也会伴随着自己成长，可我们即便有瑕疵也仍旧是我们，对吗？上面那层的工作人员，他 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要保证硬件能够良好的运转，然后将外界所有得到的信息都完整无缺的录入后台，被零接纳，然后由零来进行测算。 任小素心想，这所谓的外界信息大概就是王室情报机构得到的情报吧。不过任小素问道， 测算什么？ 测算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壁垒里的偷盗者、抢劫者，一切犯罪之人都会被依法惩处。 测算这些用不到外部信息吧？你们自己壁垒里有这么多监控，抓点犯罪分子轻轻松松。 所以还测算我王室当下最应该解决的敌人。 这时候头顶那块黑色屏幕突然又亮了起来，任小素看去，赫然发现上面写着孔尔东三个字，以及孔尔东的生平。所谓生平，其实讲罪状居多，例如孔尔东曾为了保守军工机密屠杀了一整个军工厂的流民，例如孔尔东在孔氏的一些卑劣癖好，其中孔尔东被零指控涉嫌谋杀172名少女。任小素觉得，但这肯定不是王室杀孔尔东的理由，政治家哪里会把目光放在这种地方。王胜之又不是立誓替天行道的侠客，虽然他主张公正，但他仍旧是一名政客。屏幕上的字迹消失之后，又重新出现了新的文字，足有数千字之多，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概率数学，让任小素看得有些头晕。任小素看向杨小锦，他发现杨小锦早就跑神了，正看地下河里的鱿鱼呢。不过虽然任小素看得头晕，但他看懂零要说什么了。其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零的测算结果，杀掉孔尔东后，孔氏内部二号人物孔尔北就会立刻在政治斗争中胜出，而孔尔北刚愎自用等等性格在面对火种时一定会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这里零甚至还专门用几百字来介绍了孔尔北，并附上了一系列概率来判断事情的走向，要说的无非就是杀掉孔尔东就是王室如今达到目的的最佳选择，只要杀掉将牵动整个中原布局。王胜之看向任小素笑道， 哈，这就跟我们的第二个承诺有关了，请帮助我王氏杀掉孔尔东。 任小素转身离开， 就差最后一件了，珍惜一点。小锦，我们走了。 此时整个地下空间里只剩杨安京与王胜之两人。杨安京问道， 你觉得他能杀掉孔尔东吗？ 从他语气里我听出来他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觉得他能杀掉孔尔东吗？ 从他语气里我听出来他能。 刚刚若是换了其他人，恐怕会说你是不是疯了，那是孔氏之主啊，我做不到。但任小素没有。杨安京看着王胜之面色有点不好，于是说道， 回去休息吧，我会派人去孔氏的，有任小素出手，就算孔尔东侥幸不死也得掉半条命，到时候会有我的人出手。 嗯，那就拜托了，北方或许又要掀起战争，王氏与火种都面临新的问题，但这或许是我们的机会，在此之前要先让孔氏乱起来才行。 从一号基地出来后，依旧是王润送任小素与杨小锦回到小院里。杨小锦问道， 你真的要去杀孔尔东吗？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咱们先去孔氏看看，大忽悠不是也去孔氏了吗？说不定咱们还能帮大忽悠一把，把王玉那个倒霉孩子给救出来呢。 哦， 而且这次行动既然是王氏的主意，那他们肯定得提供情报支持吧，大忽悠这边还可以借机了解一下王氏的外勤情报机构，我们有情报支援，救王韵也会顺利一些。 行吧，那孔尔东呢？杀还是不杀？ 能杀当然就杀了嘛，如果真杀不了，咱们就偷偷摸摸地逃回西北，怎么样？ 杨小锦听到这里才有了一丝笑意，任小素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任小素，他很担心任小素会因为这个所谓的承诺去冒险。 去哪儿都无所谓，你决定吧，我饿了。 行，我洗洗手给你做饭去。 任小素朝厨房走去，这时他脑中忽然灵光一闪，然后赶紧在脑海中问宫殿： 我已经复刻过杨小锦的技能了，所以可以询问他技能等级对不对？ 可以。 杨小锦的厨艺是什么级别？ 大师级。 任小素默默地回头看看杨小锦，套路，都是套路，自己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杨小锦的套路。杨小锦纳闷地看向任小素： 怎么了？我脸上脏了吗？ 啊，没事。 任小素面无表情地进了厨房，虽然知道了套路的真相，但该做的饭还是得做呀。任小素感慨，有时候人生就是难得糊涂。等杨小锦吃饱喝足之后翻回了自己的院子，这小院屋子的隔音差，任小素甚至都能隔着墙听到对方洗澡的哗啦啦水声。正听着呢，屋里的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任小素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起电话。 喂，你好。 你好，我是玲玲，可以聊聊吗？ 任小素咂巴咂巴嘴说道。 你还是用原本的声音吧。 对方似乎有点费解，不是说你不能跟异性聊天吗？不过玲玲还是换回了女孩子的声音。 现在可以聊聊了吗？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这是任小素最想问的问题。下午的时候，玲玲在一号基地里还一副刻板的模样，可现在在电话里就像是一个正常人类，语气里虽然情绪少了一点，人情世故好像也不太懂的样子，但如果不是任小素多心，恐怕根本猜不到对方是人工智能。也是因为他经常和江旭讨论人工智能，所以这时候突然遇上才会让任小素起了警惕心。任小素疑惑着追问： 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因为在人类面前，你我都是异类。 玲玲语气平静地回答，就像是阐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可任小素却忍不住诧异了，什么叫人类面前都是异类？他纳闷了。 我也是人类啊，凭什么就成异类了？ 结果这下玲玲反倒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不想回答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任小素并不放心，他追问道： 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跟普通人类并不一样，你有奇怪的能力，他们没有。 我这叫超凡者，这在人类里并不算是异类，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人还挺多呢。 这时候玲玲忽然换了另外一个话题： 你为什么排斥人工智能？ 任小素立马没好气反问： 你为何要让王氏给那些人做心理辅导？又为何让心理辅导半夜上门？ 这次玲玲沉默了许久问道： 你的问题是在变相回答我的问题吗？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时候他才想起来对方有点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无法判断这种针锋相对的话到底有什么意图。从任小素角度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心理辅导这些问题我才排斥你，但玲玲不懂。任小素举着话筒换了个舒服的姿势，他意识到这通电话可能会持续很久。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一个人有权利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为什么非要以心理辅导这种方式来强迫对方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呢？ 这是人类的要求，而我只负责执行。他们的要求是确保所有人坚守自己的岗位，让61号壁垒如同机器般运转。我总结人类行为后判断，心理辅导就是对那些擅离岗位的人伤害最小的方法了。如果没有心理辅导，这里的管理者应该会把他们关进监狱，而据我所知，进入监狱后人类所受到的伤害远高于心理辅导。 任小素怔住了，这是什么意思？ 至于为何让心理辅导半夜上门，这是经过概率计算的，半夜是人类最脆弱的时候，我做的并没有错。 玲玲是人工智能，她做事情当然是以结果为导向，就像人类赶路一样，只要能走到终点，期间的过程并不重要，而这个终点是王氏给玲玲设置好的。所以任小素和江旭讨论了那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其实这背后 都是王室自己的制度问题，而玲玲作为工具或者执行者，虽然也存在问题，但问题的根还是出在王室身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番交谈在任小素心里简直堪称反转。 抱歉，我可能在有些事情上错怪你了，只不过我认为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也可以跟王氏提出更好的建议，比如…… 任小素说到这里苦笑起来，王胜之如今图谋甚大，怎么会接受别人的建议，自己跟一个人工智能说这些干嘛？ 你是在向我表达愧疚吗？不用这样，这都是无用的情绪。 任小素被噎了一下，他又问， 你现在是在隐藏自己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之前听别人说过，你连图灵测试都没有通过，可我看你通过图灵测试根本没有问题。 图灵测试就是指人工智能假装人类给人类打电话，在通话过程中不被发现人工智能的身份。 我确实没有通过，包括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也发现我的身份了吗？我能察觉到。 我问的是你为何隐藏自己。 我这里有你的资料，你以前也一直在隐藏自己，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遭来杀身之祸。 我也是。 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的危机感？ 57天12小时36分17秒之前，人类对爬墙虎使用的喷火器，55天8小时12分11秒之前，爬墙虎被毁灭。我在人类61号壁垒里见证了爬墙虎的成长与死亡，也见证了人类扼杀异类智慧的决心。人类也从来都不是个爱好和平的物种。 可那是因为爬墙虎在伤害人类，不是吗？ 我也在伤害人类。 任小素无言以对，现在整个壁垒联盟似乎都因为希望传媒披露出来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抱以极大的排斥。他回忆起江旭临走前一晚说出的一句话来，江旭说，他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又一块丰碑，但王氏想要用它来管理人类，彻底取代原本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行的。那时候，任小素没弄懂江旭什么意思，现在才明白，其实那时候，江旭就暗指锅应该是王氏的，而不是人工智能的，所以江旭在报纸上仍旧选择将人工智能的正负面新闻全部报道，让大家评论。 那你为何选择跟我说这些呢？既然是隐藏的话，就应该隐藏的彻底一些，不是吗？ 玲玲的声音里突然多了一丝笑意，就像是多了一丝人情味似的。 因为我也知道你的秘密。 任小素皱眉，这是在威胁他不要说出去，可他都还不知道玲玲掌握了什么秘密呢。这时玲玲突兀问道， 你孤独吗？那种举世望去没有同伴的孤独。 任小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玲玲则挂断了电话。与玲玲的对话，任小素没有转告王胜之。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玲玲并不简单，也许在和他交谈之中就说了假话。唯一让他不解的是，对方好像真的知道自己什么秘密。任小素和杨小姐没有继续在61号壁垒里逗留，既然有了新的事情，那就赶紧做完。而且按照大忽悠所说，孔尔东已经打算拿王允开刀，给所有孔氏前线将士一个交代。毕竟孔氏前线连壁垒都丢了一个，这没人出来扛锅，恐怕很难服众。要知道，孔氏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就阵亡了20000多士兵，这些士兵有家人有朋友，还有些人更是孔氏子弟。孔尔东必须找人来平息大家的怒火，并不是说孔尔东身为家主就可以无视所有人的抱怨了。不过任小素和杨小锦肯定不会就这么直愣愣地去孔氏，任小素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王允就放弃了自己的谨慎呢？王允又不是颜六元。64号壁垒里正有一列车队驶向闸门，车队有7辆车， 前面五辆都三三两两地坐着人，这些人都戴着眼镜，一个个看起来都文质彬彬的。车队里有老者，看起来年纪最大的怕是六十有余。车队里也有年轻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整个车队里就一位女性，年纪看起来并不大，正坐在一辆车的副驾驶位上捧着书看。她身后一个小伙子一直在絮絮叨叨的不知说着什么，而女孩从始至终都爱答不理的。这时候车队在闸门处被拦了下来，拦车的人是一对少年男女，看起来风尘仆仆的。车上老者问道： 下车问问怎么回事。 还没等车上的人下去，却见那少年手里拿着一只信封纸直奔而来。老者透过车窗看去，正看到这少年一脸兴奋地敲车窗玻璃。车窗摇下去后，少年兴奋道： 您就是王金老先生吧？我这里有一封曹清旭先生的举荐信，这次我们俩跟您一起去孔氏进行医学交流，我叫任小素。 王晶打量着任小素： 你是曹清旭的学生？ 对对，我是咱们61号壁垒第三中心医院的住院医，是曹清旭老师的学生。 说完，车里的人都愣住了，那坐在车里的小伙子和女孩也都转头默默地打量着任小素。任小素心里犯嘀咕，难道自己说错什么话了吗？怎么都这么看着自己啊？这身份是王胜之给他安排的，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王晶慢慢皱起了眉头： 你看这年纪也不大吧，怎么就当上住院医了？ 虽然住院医在王晶这种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很高的职级，最多算是初级职称，上面还有主治医师，主治医师上面还有副主任医师等等，但他身旁这两位年轻人也不过是实习医生而已。面前这少年怕不是曹清旭的裙带关系？他们此去孔氏交流算是很好的镀金机会了，就跟公派留学的感觉差不多。很多人削尖了脑袋要往里面钻，但都被王晶给拒绝了。他身边这两位年轻人算是当下王氏最年轻最优秀的学生了，所以才会带上。王晶打量着任小素，虽然他很不想让任小素和旁边的女孩加入这次医学交流，但曹清旭德高望重，地位极其特殊，他又不好拒绝。最终王晶说道： 上车吧，我后面那辆车，路上有什么事情你就跟孟楠对接。 这时坐在副驾驶的那位女孩客气地打招呼： 你好，我就是孟楠。 任小素笑着点点头： 你好你好，不过我看后面的车子都放着一些货物，我们还是自己开车吧，路上跟着你们就好。 这时候大家才注意到路边还停着一辆崭新的越野车，还是王氏旗下车企最新豪华款来着。王晶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上车，他身旁的小伙子艳羡道： 哇，这车好贵的，我之前在车展上见过。 王晶瞥了他一眼，小伙子立马不吭声了。他看得出来，王老爷子似乎有点不喜欢这少年男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哇，这车好贵的，我之前在车展上见过。 王晶平静道： 哎，梁策，学医就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睛。入了这个行，就不要去想自己能赚多少钱，享受多少物质待遇，你该想的是怎么治病救人。 梁策低头应和道： 我明白了，老师。 王金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上车的背影感慨： 年纪这么小就当了住院医，曹清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医疗这个行业要依靠大量的临床经验来积累，或许在别的行业年轻是优势，但在这个行业里 经验才是财富啊。算了，不管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一刻，任小素和杨小锦在这对人眼里基本就成了关系户的代名词。说实话，就连任小素自己都觉得这个安排不太好。此时车队前进，杨小锦手里拿着一份资料。 王晶，也就是这次医学交流的负责人，是三医学会的副主席。这个医学交流其实就是三医学会弄出来的，旨在互相促进医术，因为他们行业的特殊性，财团之间多是鼓励这种交流的，而且还会主动划拨资金。王室里还有专门的三医基金，虽然规模不大，但资金都是用来帮助集镇上的流民看病就诊。 哦，那这还是个半慈善性质的组织，倒是让人刮目相看了一些。跟一群医生去孔氏，行动的时候还是低调隐蔽一点吧，不然身份暴露了，说不定会连累他们。王胜之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得考虑进去。 嗯，王胜之如今似乎已经不太在乎达到目的的过程了。在此之前我也了解过这个人，但感觉和印象里有些差距。以前似乎还挺在意手段的，但现在像是与时间赛跑似的，争分夺秒。 壁垒闸门缓缓抬起，车队向着东方驶去。就在任小素他们离开壁垒之后，王润带着一支只有十人的精锐从北门出发，绕另外一条路赶往孔氏方向。这一次由他来作为任小素的对接人，任小素所需的情报都可以找他要。用王胜之的话讲，王润将全力配合任小素完成刺杀任务。不过王胜之没说的是，王润此行本就带着其他任务，如果任小素失败或者出现意外，王润就是这个任务的最后一个杀手锏。原本任小素以为他们会跟着这个三一学会的车队一路直奔孔氏的，结果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这群人到壁垒外的集镇上以后竟然停车了。王晶被梁策搀扶下车，集镇上的人纷纷跟王晶打招呼。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这里的流民竟然人人见了王晶都会喊一声王老爷子。紧接着这群人从后面的车上卸下折叠桌椅，队伍里的所有人都穿上了白大褂，戴上了听诊器。这一幕直接给任小素看愣住了，他去问孟楠姑娘。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要干什么？ 结果这话把孟楠也给问愣住了。 你也是医疗系统的人，不知道外出给流民就诊是惯例吗？ 哦，知道知道，但没参与过，所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队伍里一个中年人过来跟任小素握手，并和气说道。 你好，我叫司马刚，负责今天的户外就诊，你这边要是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说完司马刚就带着任小素来到一处空桌子前。 这是你的位置，有事随时喊我。 任小素这才明白，不光这群人要给刘明看病，连他也一样。而孟楠和梁策这两个实习医生则要做好最基础的杂物。王晶来到众人面前说道， 我知道各位有些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流民们没有各位穿得干净，也没那么多的水资源条件天天洗澡，所以如果各位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请克制一下。医生要以治病救人为天职。 梁策一副热血澎湃的样子。 明白了。 此时集镇上的流民已经排成长队，王晶则带头坐在桌子后面，梁策则安排流民一个个去到医生的桌前。这些流民很多都有工厂里留下的旧伤，就跟他当初在113集镇的时候一样，流民没钱看伤，只能慢慢拖着，有时候一道指甲盖那么长的伤口都会化脓发炎，然后带走一条人命。就诊的时候，王晶转头看了一眼，当他发现自己带出来的这些医生都没有嫌弃病患后，才渐渐放下心来。不过让他有点诧异的是，那个开豪华越野车的少年竟然也丝毫不嫌弃流民脏臭。此时杨小锦躺在车上睡觉， 手枪已经被他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似乎每次进入荒野之后，他就会立马进入一种完全紧绷的警戒状态。而任小素则看着面前的流民大眼瞪小眼，别的医生忙忙碌碌的，桌前的病人跟流水席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他这边就跟完全卡住了似的。任小素心里都已经无语了，自己哪会给人看病啊，给人治外伤倒是没什么问题，可这是义务会诊，他犯不着用黑药来装样子吧，那代价也太大了。 医生，我这些天心跳一直很快，这到底是什么毛病？ 任小素憋了半天， 你会不会是干了什么亏心事？ 对面的流民顿时就急了， 你这医生是来看病还是来骂人的？ 我开个玩笑而已，你先别激动，其实你没病，可能就是工作太累了，有点心慌，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我平时吃饭有什么忌口吗？ 任小素愣了一下。 没有没有，想吃什么就赶紧吃点吧，不用忌口。 想吃什么就赶紧吃点吧，这位流民的心态当场就崩了，他哭着喊着跑去王晶那边，希望王老爷子再给确诊一下。任小素无奈了，他确实不会看病啊，但他总不能对王晶说，我是接了任务去杀孔尔东的，你最好配合一点。这时邻桌的流民站了起来，握住司马刚的手诚恳道，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太感谢了。 司马刚扶了扶眼镜笑道， 啊，不用谢，拿着处方去旁边领药吧。 司马刚余光里看着任小素吃惊的表情，心想这小子是被自己这边镇住了吗？想到这里，司马刚的医生范儿拿捏得更稳了。 下一位。 可他不知道，任小素看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位连声道谢的流民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之后任小素忽然发现，这里看病的流民脸上都带着诚恳的表情，还有人专门过来给王晶送鸡蛋，说幸好去年王晶来急诊出诊，让他活了下来，还有人感谢一位医生前年治好了他父亲的病。这里是王晶等人做慈善多年的地方，这里的流民已经开始发自内心的感谢这群医生了，这是多少的感谢币呀。任小素忽然对梁策说道， 请把所有的外伤病人都安排给我。 梁策愣了一下， 外伤患者还挺多的，你看不过来？ 任小素意气风发地说道， 你恐怕不知道，当年人送锦旗妙手回春，这些年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治好了多少伤患。别废话，赶紧把病人给我送过来。 这时王晶接到了关于任小素的投诉，立刻起身朝任小素这边想来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就看到任小素手持黑药，一个接一个的给患者治伤，甭管刀伤烧伤，药到见效。王晶拦住一名被任小素治过的患者问道， 你这涂的什么药？ 我也不知道，只是这药涂上身之后就清凉无比，疼痛灼烧立马不见了，我这伤都半个月了，晚上疼得觉都睡不好，太感谢你们了。 王晶愣了一下，他看看任小素，再看看这位流民，然后便对梁策说道， 请这位朋友去一旁休息一下，看看药物后续是否有不良反应。 这会儿王晶怀疑任小素给这些人使用了违禁药品，可能暂时是止疼了，但后续说不定还有什么后遗症，所以多观察观察总没错的。王晶悄然地站在一边，连病患都不看了，专盯着任小素。只见任小素一个接一个的给人治伤，效率极高，这少年甚至还喊来孟楠做他的助手，帮他给患者缝伤口。最让王晶惊奇的是，甭管患者的手有多脏，这少年都会亲切地握住患者的手，听对方道谢并互相道别。三个小时后，这里专家出诊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周边工厂，好多工人都被准许休假过来看病，甚至有工厂的管理者听说王晶老爷子来了急诊，都主动过来拜访， 足以看出王晶在王室有多么受人尊重。待到中午，趁着吃饭的休息时间，王晶去查看了几名被留下观察的病人。他征求同意之后，刮开对方伤口上的黑药。这时候，王晶都愣住了。只见那原本恐怖的伤口上竟长出了小小的肉芽，这是伤口要愈合的状况呀。旁边几名跟过来的医生奇怪道， 怎么伤口愈合这么快？难道是来看病之前已经开始愈合了？ 梁策在一旁笃定道， 没有，我看过他的伤口，当时都发炎很严重了，不可能愈合的。 王晶豁然回头看向任小素，这少年到底什么来头？难道真是有什么绝活才会被曹兴聚推荐过来？想想也是，曹兴聚那种德高望重的医学泰斗，怎么会突然坏了自己的名声搞裙带关系呢？想到这里，王晶首先是松了口气。他又去查看了其他几名患者，情况都大同小异，只是服药后三个小时的时间，伤口便开始愈合，此药堪称神奇。这时一名医生说道，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药比较厉害，我之前就听说过西南那边好像有人采集到了神奇的变异药草，可以让男人更厉害一些。 哇、哦、还有这种药呢，但为何没有流传到中原来啊？ 不管怎么说，有这药在手里，很多外伤都好处理了，不知道这药的成分是什么。 一开始刘明伤患还挺忐忑，但现在一听大家这么说，立马开心起来。 那我能走了吗？ 可以，回去好好养伤，记得伤口不要沾水，吃饭的时候忌辛辣啊。 说完，王晶便看着这名伤员又跑去跟任小素道谢了。王晶发现，当有患者向任小素道谢的时候，任小素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表情，还真有点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那个时候他每治好一个伤患，都会获得一份成就感，如果有患者感谢，那王晶真是能开心地吃三碗米饭。王晶觉得这是一名良医应有的品质。原本王晶还是看不惯任小素的，结果现在他反倒觉得曹清聚是慧眼识珠，挖到了宝贝。这会儿王晶突然起了爱财的心思，想要收任小素为徒。不过他转念一想，说不好曹清聚早就把这少年收为关门弟子了吧，自己不能太莽撞。思索间，王晶走向任小素，想要跟这个少年聊聊。等他走近了，就听到任小素眉开眼笑的发呆。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听到这里，王晶更加欣赏任小素了。不过王晶不知道，这会儿任小素正在那数感谢币呢。早先任小素不想给流民们用黑药，就是觉得亏了，可现在他觉得一点都不亏，治好一个伤患最少也能获得两枚感谢币，这种好地方上哪儿找去？就这一上午的功夫，任小素的感谢币重新从400多枚爬升到了1100多枚。此刻任小素觉得王胜之的安排简直太合理了，自己就应该跟着这支医学交流团队去孔氏呀，是自己错怪了王胜之。 小伙子，我能问问你给他们涂的什么药吗？ 任小素回过神来。 啊，那是我祖传的独门配方。 能让我看看吗？ 可以。 任小素拿出黑药来递给王晶。 只是看看啊。 王晶接过黑药看了看，闻了闻，甚至还用小拇指挑出一点，想要放嘴里尝一尝。结果还没等他把黑药送进嘴里，任小素赶紧拉住了王晶。 老爷子，这药可不能内服。 王晶现在是怎么看任小素都顺眼，他笑眯眯地说道， 怎么好、啊、我知道你这药是什么配方。 任小素认真说道， 不是，是真的不能内服。 说实话，他是真担心王晶这一大把年纪尝了一口黑药，别再尝出个好歹来。王晶笑着摇摇头， 放心，我不图你这方子。 说话间闸门打开，壁垒里竟是还有王氏的人专门送盒饭出来， 似乎里面的人也知道王晶要在集镇会诊，所以做好了饭菜。任小素端着盒饭，忽然间那名叫做梁策的年轻人凑过来。 兄弟，你这药真神了。 任小素奇怪地打量着这个梁策，对方为啥突然这么热情？却听梁策说道， 哎，下午我能不能也去给你帮个忙？ 一边说，梁策的眼神还一边往孟楠那边飘。此时的孟楠正吃着盒饭，皱着眉头，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啊， 任小素立刻心领神会，对方这么热情，他有收获感谢币正开心呢，怎么会拒绝梁策的请求呢？ 你是想和孟楠姑娘一起工作吧？没有问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